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我们是谁？来自何方？我们的祖先到底是什么样的？哪里有他们留下的痕迹？我们在反问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寻找答案。上世纪的1920年代，人们发现了北京猿人与山顶洞人的头骨化石。跨越数十万年的时光，我们在世代繁衍生息的土地上第一次找到了与自己类似的生命。这是不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祖先呢？人们猜想，从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再到如今的我们，似乎就该是中国人的来龙去脉了吧。然而，山顶洞人与北京猿人之间的区别，却像今天的我们与北京猿人之间的差别同样大。那么，北京猿人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有没有进化成山顶洞人呢？带着这些疑问，古人类学家们拿起工具，来到了银川。在这里，他们将会有怎样的发现？本期节目为您继续讲述中国人哪里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 他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他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1963年的秋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们又一次来到银川近郊的水洞沟。在这儿，断断续续的发掘已经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多年来，宁夏的文物考古所的王慧明一直带队在这里进行发掘。野外考察发现，水洞沟的地层中有河湖淤泥堆积的痕迹，这说明这一带曾经温暖湿润，水草丰沛，是适宜各种动物和古人类居住生活的理想之地。早在80多年前，几乎是在人们对北京周口店产生巨大关注的同时，另外一些欧洲的学者兼探险家已经来到这里，找到了史前动物的化石和不少石质的工具。这些发现就像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提示人们原始人类曾经到达过这里。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黄河的支流切开了这里的地层，渐渐冲出了两岸陡峭的断崖。就在这些断崖的剖面上，人们相继发掘出10余处密集的原始人类生存遗迹。他们会在地层中留下什么样的秘密呢？ 在这里会不会找到北京猿人与山顶洞人之间的过渡人种呢？是不是能够在解答我们自身谜团的同时，也回答来自另一片大陆的惊人假设呢？然而，在全世界最大最长的天堑——东非大裂谷，我们的故事出现了分歧。生物学家达尔文曾在他的书中预言，现代人的祖先在非洲，这里生活着人类的近亲大猩猩和黑猩猩，他们是智商很高的灵长类动物，已经懂得利用一些现成的工具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行为启发了一些古生物学家，人类的祖先会不会也在这里出现呢？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路易斯·利基和他的妻子玛丽辗转东非各地，寻找原始人化石。终于在坦桑尼亚的奥都威峡谷，他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头骨化石。当时他们称这个新发现的化石叫东非人。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路易斯·利基带着他的新发现来到了中国。经过测定，东非人生活在距今大约170万年前，比距今50万年的北京猿人要古老得多。在北京猿人独占祖先鳌头30年后，东非人将人类祖先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万年。当时，人们没有在任何其他的大陆上发现过如此之早的古人类化石，整个世界沸腾了。古老的非洲大地还会蕴藏着什么样的惊人的秘密呢？为了纪念资助他们调查发掘的朋友鲍伊斯，这个头骨最终被命名为鲍氏南猿。更加令人兴奋的是，在出土的化石附近，人们找到了石器，这无疑是人类活动的证明。有了这些170万年前的石器，东非人的始祖地位可以说是确信无疑了。利基夫妇的儿子理查德·利基也酷爱考古，他继承了父母的工作，继续寻找史前人类在非洲的踪迹。东非人的发现还不到一年，几乎在同一地点奥都威峡谷一条干涸的河床边，理查德·利基发现了另一颗头骨化石。这颗头骨的骨片比东非人薄，说明他的身体结构更加轻巧，而他的脑量比东非人则大出了许多。显然，这是一种比东非人更进步的原始人。这种进步生物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能人，顾名思义，指的就是有技能的人。东非人与能人化石发现于同一地层，表明他们在当时是共存的。也就是说，170万年前的时候，东非人与能人同时生活在非洲大陆上。在进一步的对比中，人们发现东非人有许多特征过于原始，相比之下，能人在头骨上的一些特征更接近于现代人，他们更像是今天现代人的直接祖先。路易斯·利基最终做出了结论，1年前在离东非人不远处发现的那些石器应该是由能人制造的。在进化链上，东非人很有可能是一只走向了灭绝的人种，真正延续下来的将是能人。更加惊人的观点接踵而至了，将北京猿人与能人进行对比，立即发现北京猿人有诸多特征很原始，他过于外凸的眼眶和头顶中部的凸起完全不像现代人，因此他认为北京猿人也跟东非人一样，应该是一个灭绝了的品种。也就是说，北京猿人跟今天的我们根本没有关系。这是一个颠覆性的观点，难道我们一直认错了老祖宗？在东亚的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北京猿人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祖先呢？难道说北京猿人不是我们的祖先，而是我们祖先的食物吗？人们需要来自东亚的新发现来解答疑问。水洞沟的发掘会将你我祖先的历史带往哪个方向呢？几个星期以来，这里的工作进展迅猛，在遗址二号地点的截面上，一幅古人类的生活画面已经渐渐显露了出来。 我们是谁？来自何方？我们的祖先到底什么样？哪里有他留下的痕迹？我们在反问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寻找答案。迷幻时空正在与您一起探索中国人哪里来。 人类在学会用两腿直立行走之后不久，就开始学习制造工具。石器是我们祖先最早的发明，也是人类独特的标志。即便没有发现骨骼化石，通过石器我们也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的古人类处于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在中国其他地区发现的石器也大体相似，虽然地层年代不同，但打制石器的技术却始终处在同一个制作水准上。这说明在东亚，这种生产技术被一以贯之，一经发明便一直延续了下来。然而在非洲和欧洲，人们却发现不同阶段的古人类使用的石器有明显的区别。一级一级向前发展，从简单的砍砸到细致的打磨，再到更精致多样的几何型石器，这种石器的发展情况同东亚中国差别很大。然而在水洞沟遗址发现的石器中，新的情况出现了。除了那些一如既往的粗糙石器之外，似乎还有一些石质的工具。这些石质工具与其他的石器并不处在同一个制作水准，它们非常精致，加工手法与其他的石器明显不同。这会是一些更加进步的石质工具吗？如果是，那么这些新型石器的出现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是中国古人类也在进化旅途中创造了新的技术吗？还是暗示有带着新技术的其他人种来到了中国？1958年，北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到广西做野外考察，从有关部门得知，柳江县一个农场的工人发现了头骨化石。这个新的发现的头骨被称作柳江人。在近10年的时间里，除了一些石器地点之外，这是古人类学家们第一次在中国找到新的原始人类的头骨化石。这个重要的标本被送到了北京，有经验丰富的专业的技师进行修理。通过对地层和动物化石的测定，人们得知柳江人生活在距今6-7万年到20万年之间。修理后，化石渐渐显露出一些新的特征，人们迫不及待地开始了研究。柳江人的脑颅看上去十分圆隆，这表明他们脑量增大，应当比北京猿人更聪明。在柳江人的后脑勺上有一块轻微的凸起，形状像是一片扁馒头，这种构造在中国发现的其他头骨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令人不解的是，在欧洲尼安德特人头骨的后部也有着同样的凸起。在这个头骨化石上，人们没有找到连接北京猿人与山顶洞人的过渡特征，却发现了一些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典型特征。这个结果无异于把研究工作推进了死胡同。在欧洲，尼安德特人也被认为是一个灭绝了的人种。在法国发现了新的古人类化石，结构特征要比尼安德特人更像现代的欧洲人。如果尼安德特人是一种灭绝了的人种，那么兼具它和北京猿人特征的柳江人又会有怎样的命运呢？一时间人们不禁迷惑了，在中国古人类的世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陆续在脚下出土的原始人化石接连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他们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祖先呢？经过1个多月的野外发掘，此次水洞沟的考察工作已经接近了尾声。工作人员将采集到的标本和石制品带回到驻地，准备进行进一步的清理。人们发现，在大量同等制作水平的石器中，确实存在着加工技术更进步的新型石器。 他们酷似在欧洲和非洲发现的第三阶段的石器。难道真的有更进步的人种带着更先进的石器技术来到了东亚的北部吗？如果真的是这样，他们会给东亚地区的古人类带来怎样的命运呢？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那些在非洲和欧洲的发现。在非洲，东非人和能人曾经并存，最终更进步的能人取代了东非人，使这种原始人走向灭绝。同样在欧洲，尼安德特人也被认为不是现代欧洲人的祖先，他们被拥有更先进石器技术的克罗马农人取代了。由此及彼，北京猿人会不会也遇到了一种更进步的生命？这种生命直接威胁着他们的生存，并最终导致了他们的灭亡呢？ 他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他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上个世纪的50年代，人们没能在中国找到接连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古人类化石，却接二连三地受到了来自于非洲和欧洲的挑战。在亚洲东部，50万年到3万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是不是还有真正的过渡人种尚未被发现？或者像东非人和能人暗示的那样，在北京猿人的世界里也发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重大变故，使得中国古人类的进化之路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可能。遗传学家理查德·莱旺廷深信现代的四大人种起源不同，他是一位研究基因的专家，与化石考古的方法截然不同。基因隐藏在生物体内部，它是世间万物之间之所以有区别的最本质的原因。莱旺廷就想做一个与基因有关的分析试验，以此来证明多人种理论的正确性。各大人种的基因是不是有明显的差异？如果有，那便能从根本上来确定各大人种完全是不同的类型，因此也应该是在各处独立进化的。在当时，实验并不令人激动，就好像是在修饰一个定论。莱旺廷认为结果可想而知，他收集了世界各大人群的基因样本。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分析结果显示，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身体中 85% 的基因变异竟是共有的，能够彻底区别开来的差异只有 8%。 仅仅 8% 的区别根本不足以作为划分人种的依据，这个结论简直是一场革命。它说明今天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现代人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而是同一种人。这让我们又一次想到了那些在化石考古上发现的疑点，东非人和尼安德特人的灭绝，更新的人种带着更新的石器技术来到中国的水洞沟，这多少提示了我们，也许真的有一种更进步的人取代了在各个大陆上生存的原住居民，然后进化成现在的欧洲人、亚洲人和非洲人。他们是最早的现代人种，也是世界上所有现代人的共同祖先。如果我们的祖先不是北京猿人，那么我们又是从何处来到中国的一帮异族呢？上世纪的80年代，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遗传学家康恩找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物质——线粒体。线粒体 DNA 只能通过母亲传给女儿，它不会进行复制和重组，但却会产生突变，每次突变都会留下微小的标记，标记越多历史就越古老。康恩和他的研究小组发现，拥有最原始标记的是生活在非洲的非洲人。 也就是说，在骨骼形态上跟你我一样的现代人最早出现在非洲。利基家族发现的东非人和能人化石似乎也在告诉我们，早在170万年前，非洲就已经有了新的人类分支。或许随着时间的延续，新的分支又不断地在非洲出现，这其中有一支就是全世界现代人的共同祖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一支新兴人类又到底出现于何时呢？170万年前、50万年前，还是3万年前？线粒体 DNA 再一次为人们解答了这个问题。康恩认为，线粒体突变有相对固定的周期，通过计算就能够得出第一位人类女性诞生的时间，而康恩他们自然而然地称这第一位女性为夏娃。1987年第一个关于人类线粒体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在论文中，康恩和威尔逊提出，可以设定所有这些线粒体 DNA 共同起源于一个15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女人。人们把这个观点称之为夏娃学说。那么中国人真的是从非洲来到东亚的一群远古移民吗？ 我们是谁？来自何方？我们的祖先到底什么样？哪里有他留下的痕迹？我们在反问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寻找答案。迷幻时空正在与您一起探索中国人哪里来。 在上海复旦大学生命遗传学院研究所的实验室内，一项与世界同步的尖端科研项目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金立教授同外国专家合作，正在进行一项针对中国人基因分析的实验。这些基因样品分别来自中国不同省份和地区的人群。在金立的内心深处，似乎并不能真正地说服自己相信夏娃学说。他认为这个学说的支持者们对东亚地区的研究并不深入，这使得关于中国人的来龙去脉多少显得有些含混不清。他们到底是怎样从非洲来到中国的？亦或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必然的联系？另一个因素也让金立对这个过于绝对的说法难以信服，这就是整个非洲说赖以存在的基础——线粒体 DNA。线粒体的突变本来是用来研究人类迁徙的重要工具，但过于频繁的突变却增加了不稳定性。它们会不会是一种干扰因素，导致以往的基因研究出现了某种偏差，甚至是结论性的错误呢？跟康恩和威尔逊的夏娃学说不同，金立和他的合作者选择了男性。在男性体内有一片特殊的 DNA，就是只从父亲传给儿子的男性外染色体。金立认为，相比于线粒体，外染色体更具优势。金立在东亚的中国收集到了10000多份基因样本，与此同时，在非洲、欧洲、美洲和澳洲，其他的遗传学家也已经分别广泛地采集了标本。关于外染色体的研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这一次人们要从更全面的角度来检验非洲起源说。现在我们假设一个生活时期在距今5-6万年前的男人，他的外染色体上携带着一个重要无规则的突变。这个男人有一个很平凡的名字，叫做 M168。 除了东亚，各大洲的标本当中都发现了 M168。 跟夏娃学说一样，他最早出现在非洲，他很可能就是全世界现代人的亚当。那么今天生活在东亚的中国人会是这些非洲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吗？关键就是 M168。 如果在东亚的标本上能够普遍地找到这个突变，那么中国人作为全世界现代人的一个分支也应该源自非洲。如果找不到，那么金立的怀疑就将被证实，在东亚的中国有着另一段关于人类进化的故事。然而